啊， 系 啊，听众曹小姐嘅问题啊，佢、 嗯、 就话咧，佢将糙米浸咗水，每日咧都喺即系大约两个钟头咧就换一次水嘅、 嗯。 五日之后咧，米系咪就叫做发咗芽嘅糙米咧？ 喂，如果系成日浸住水咧，做唔到糙米噶吓。嗱、啊，放喺番芽菜咧吓，同埋即系要催芽咧，你要学嗰个好简单嘅技术啦吓，就系、是、浸一阵咧，以后就唔浸水噶。你可以浸住佢，佢会臭噶，同埋佢根本唔会出芽噶吓。 即系浸湿咗水。 嗱、你番芽菜就系咁啦，催芽都系咁啦。浸完一轮水之后咧，你就要擎干咗佢，就由佢咧就喺好阴嘅地方咧，凉凉地嘅地方咧，佢就自己会发芽噶啦。咁啊，通常我有时会搵啲湿毛巾冚住佢啦，或者系摆喺一个即系筲箕啊，或者系一个兜上边咧，下边要可以去水噶啦。或者搵啲嘢冚住佢，但系要通风吓、啊，即系要咁样样咯。嗱，而家咧三十几度天气咧。自己做發芽米啊嘛，講緊係咪就好問水嘅？除非你屋企係長期空調喺廿零度咁樣樣咯。如果唔係咧，通常咧唔係發毛就係發臭嚇誒咁講啦。 擺雪櫃得唔得？ 擺雪櫃佢又唔發啊嘛嚇都會發嘅，即係咁樣樣咯。如果屋企係日頭係好熱嘅啦，我屋企冇空調噶嘛嚇，咁咧就要擺入雪櫃啦。到夜晚咧，佢先即係等佢出嚟去繼續。生长咁样， 即系夜晚就攞翻出嚟， 系啦， 咁啊好长时间， 系啦，嗱，不过喺雪柜咧，佢都会慢慢生长嘅，因为雪柜都未去到4度5度咁低嘅，系咪啱啊？吓，佢系通常咧8度以下下咧，佢就唔喐噶嘛。 都 外你做唔做到8度 雪柜咧？都系几度嘅？ 几度？唔系你有时开下门啊咩嗰啲咧？你系冇你去到10度嘅，有时会。 系 吓咁啦，即系讲咗就系冇错啦。你要做齐呢啲工作咯噃。仲有就系曹小姐都问咧吓、啊，有时睇唔到佢有牙。 系啊，其实曹小姐嘅问题阿半婆咧未读完，佢话、啊，但系我见到咧未同未浸之前咧冇乜大分别，系咪我浸嘅方法有问题咧？定系发咗牙都系好短到肉眼好难睇得到嘅咧？ 嗱咁吓，你浸咗之后咧，通常一定系肥大咗啦，发大咗啦，即系涨咗水啦。 系啊， 咁咧。就过咗两日三日到咧，就应该有牙出嘅肉眼咧，你应该睇到嘅。如果睇唔到咧，放大镜睇一睇就睇到嘅。咁、通常我哋就系肉眼睇到先至真系攞嚟食咯。咁、如果你话哎呀咁麻烦咁吓，咁有计嘅。而家市面上有一啲系发咗牙嘅米卖嘅，喺健康店咪有卖。不过呢。干嘅嗰啲吓，咁可能效果冇咁好啦。 即系发咗芽之后再晒干。 系啦，系啦。另外一种咧就系有一个电饭煲咧，就系同你去发芽嘅，就几好用噶吓。即系我以前都用，我而家就唔食米饭啦。不过以前我系长期用噶。 系咪好贵噶？ 唔系好贵，唔贵得几多噶咋？ 系 咁2000几蚊咁，即系一个靓嘅电饭煲。 咁即系好贵咯。喺我嘅定義，2000几蚊嘅電飯煲好貴。 係啊，4000蚊嘅電飯煲都4000蚊都有噶，有啲嗰啲，你知咩啊？內膽啊，咩嗰啲啦嚇。 實不相瞞，長哥，我啱啱買咗電飯煲冇幾耐，我就揀嚟揀去。点解呢啲电饭煲咁贵嘅？即系有啲几百蚊嘅啫嘛。 系咁有啲又贵啲有道理嘅。譬如佢一个咁样咧，真系好用嘅。你俾多四小，佢系有额外4小时。 系 啊，就同你喺4小时之内咧就发咗芽噶啦。咁佢自己又会煲，即系自己煲熟佢又咁样。佢里边系有啲一个电脑仔咁喺 方程式。咁搞得掂噶啦， 搞得掂噶啦。所以咧，你前一晚啊，或者系即系前一晚做齐啲嘢咧，第朝就有发芽米饭食啦。你翻工以前朝头早做咗咧，夜晚就发好芽唔使。睇住啲做咯，即系唔系话要靠机器啊，而系香港咁嘅天气啦，我哋咁嘅居住环境啦，自己发芽米啦，即系除非你系真系好热心或者你好有经验，再加上你系觉得呢个好值得嘅咧，如果唔系一般人我哋咁忙咧，未必做得好咯。 好啦，跟住咧，阿曹小姐仲有问题噶， 系